桌上的手机又震了一下，郭林依然闭着眼睛伸出手摸过来，然后懒洋洋地扫了一眼屏幕。这次是短信。 三碗米线，五个卤蛋。 他皱了下眉，然后动作很快地掐掉烟，关上电脑出门。天色太早，路上连一个人都没有，郭林走得很小心，停下两三次留意有没有人跟着自己或者注意到自己。其实越是白天越是人多，反而越容易约个地方谈事情。像现在凌晨的时候，哪怕保持十几米要跟一个人都不难，反而警觉性要比平时高出不少。郭林一路都在留意身后，依然走得很快。等到了米线店门口的时候，他没有直接上去，而是靠在旁边的胡同里掏出烟点上，静静地观察了几分钟。察觉到身后有人接近的时候，他眯起眼睛静观其变。 你胆子岂是变得这么小了？ 乔家的声音带着挺重的调侃。他看着郭林绷紧的劲头，也知道自己贸然凑过去肯定得挨揍，而且是白白被打，得不到道歉那种。听到他的声音，郭林终于卸下戒备。他回过头， 是不是出事了？ 没事儿。 乔家靠在另外一边的墙上， 睡不着，找你出来聊聊。 他一点愧疚都没有，烟点上了，用力抽了好几口，眼看着对面的警察愣了一下，然后开始了发火的前兆。乔家忍不住笑了一下， 警察同志，你知道你每次发飙之前都会眯一下右眼吗？ 说完，乔家还模仿了一下，然后摇摇头。 现在这里打个喷嚏就像打雷一样，想骂人，你最好改个时间。 郭林熬了一夜写报告，本来心情也没多好。乔家那条短信让他以为是出了什么情况，一路紧绷着赶过来。结果只不过是找他聊聊，他这火就再也压不住了。把乔家往墙上一按，郭林现在要是带着枪，大概就要抵在乔家脑袋上了。他咬着牙压低声音， 毒品是你扎的？ 嗯。 乔家把手往外移了移，防止烟烫到郭林。 就算我不扎，陈玄那边的人也会动手。 你知不知道我费了这么大劲儿，就是为了这包粉儿？ 我知道。 知道你还这么做？ 拽着乔家往墙上一撞，郭林声音压低了，手劲儿可没放轻。乔家后背被撞得生疼，他皱起眉，一把甩开郭林。 废话，不炸了难道等被你们抓现行啊？你真当我是傻的？ 主要交易人又不是你，你怕什么？ 我怕什么？那箱子拎在我手里，你说我怕什么？黑狗都没出现，让你们抓的黑二有个屁用啊！ 你可以指认黑狗。 乔家狠狠地抽了两口烟，然后扔在地上，一脸烦躁。 真被抓了，只有可能我认了这玩意儿是我的。这里头的事情你比我清楚。我外头还有个弟弟，郭林，我要是真的认了这箱东西，你还保得住我吗？ 这次换他把郭林压在墙上。 你还敢跟你上头说我是你线人，这事跟我无关吗？郭林，你敢吗？ 我敢。你听清楚了，乔家，我敢。 乔家看着郭林，下半句不知道该怎么接了。他本来觉得跟郭林把话说开了，会缓解心头一直萦绕不去的烦躁。但是现在看着郭林这么直愣愣地瞪着自己，他只觉得更烦了一些。往后退了一步，他抓了抓自己的头发。 我操，你说话能不能不这么瞪着别人？ 你该找个镜子照照自己。 要说面目狰狞，俩人也是半斤八两。郭林皱了下眉，视线的落点还是在乔家的侧脸上。 我说得出就做得到。乔家，我说过我不会扔下你不管。 就怕到时候你也有心无力。 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乔家很清楚，只有手里攥着权力的人说出的话才有人听。是非曲直都是被一张嘴说出来的，对错从来都没有那么简单。 郭林知道乔家的意思，他身在系统之中，看过的事只比乔家多，不会比他少。只不过他现在也不想跟乔家解释这些。抬起头看了一眼天色，郭林歪着头靠在边上，懒洋洋地抛出一句话，语气不轻不重： 乔家，你小看我了。 乔家这次只是低头抽烟，没搭理他这句话。时间是怎么过的，两个人都没什么印象。其实乔家把郭林找出来，也只是因为心里不痛快。被迫搞成现在这种局面，夹在黑白之间，他并不痛快。尤其是陈玄、暴风这样的人出现，让他这种无上贼船的感觉与日俱增。但是对郭林，他也没有办法直接撂摊子不干。做黑社会，早晚有一天还是要落在郭林这些人的手上，他不能堵死自己的后路，只能在夹缝中找个生存的空间。只是这股压力绷得紧了，他需要个发泄的口，不能去揍黑狗，能让他把话说得痛快点的，也就剩下一个郭林了。至于为什么他会在个警察面前反而觉得轻松一点，他不想去琢磨，也懒得多想。抬头看一眼郭林，乔家干脆直接一屁股坐在地上。 我说，你那个女人怎么样了？ 话题转得太突然，郭林愣了一下。 哪？ 别装了，就你坑了我一部手机的那个女的，难道是你泡了人家不认账，欠了情债？ 你这是准备跟我交心了？ 曾经乔家的话，郭林原本不动地丢回去。郭林跟乔家要了一根烟。 你千万别跟我说，咱俩这就算朋友了。 兵跟贼怎么做朋友？也就乔简那个笨蛋会相信你跟我是朋友。 你跟他这么说的？ 找不到词儿了，总不能说我是你线人吧？ 我以为你会在大马路上发传单，昭告天下说你乔家是干什么的。 不管人多人少，说急就急，说嚷嚷就嚷嚷。如果以后真有一天被人知道乔家是他线人，十有八九是他自己捅出去的。乔家忍不住踢了郭林一脚。 别转移话题，你肯定是做了什么对不起人的事儿。 我长这么大还没对不起过任何人。 操，话都会说，谁知道真的假的？ 其实你信不信对于我来说都没多大影响。 那到底是怎么样啊？ 你真看不出来，这么八卦的人。是我一个哥们儿的女人，她死了之后我帮着照顾了一段，结果就解释不清楚了。 喜欢上你了？ 我想他到现在为止喜欢的都只是我哥们儿。 语气有点唏嘘，郭林无意识地抬起头，孟哲那张脸又若隐若现地浮现在他眼前。 照片什么的一张都没扔，就连偶尔吃饭的地方选的也都是我那个哥们儿偏好的地方。他只是没有办法接受孟哲的死，才强迫自己转移掉那一份感情。不过有时候越是刻意也就越忘不掉，少奇只是还没有想通这一个道理。 那你到底喜不喜欢这个女的？ 我也不知道，我对喜欢没有概念。 乔家对这句话还挺感兴趣的，他索性一挪地方，干脆坐在郭林对面。 没概念？哎，你别告诉我你到现在为止还是个没开过婚的。 谈业务肯定没你繁忙。 还是说你有什么隐疾？ 乔家这句话说着，视线就不由自主地往郭林那里扫过去了。郭林任由他看，对这种没有营养的话题提不起什么兴致。 就是没有过那种真正喜欢上人的感觉，觉得挺花时间的。 少奇也好，以前的女朋友也好，对他来说只觉得见面是一种应酬，对方的开心与否他完全感受不到，在一起超过十分钟就觉得浪费时间。他甚至一度怀疑过自己可能不喜欢女的，但是跟男的相处他完全没有过性冲动。根据当初孟哲的分析，他是还没遇到一个真正让他栽跟头的人。